唱着过去的歌谣。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今天雨过天晴，最高气温回升到19摄氏度上下。未来3到9天，北京最高气温在13摄氏度到17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7摄氏度到11摄氏度之间。九六九温馨提醒市民，气温较低，注意保暖。中科院国家天文台10号宣布，中国天眼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其中6颗通过国际认证。10月10号，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指出，住房的基本属性是消费，国家反对投资投机性的取向不会变。民政部10号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启用上线工作，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启用。2013至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6%的平均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30%左右。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10号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17年8月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11.83万亿元。10月10号起，故宫正式实行全网售票，每天8万张门票全部网上销售，关闭现场售票窗口，故宫博物院售票处正式退出历史。国庆假期8天，天安门地区的游客总量突破474万人次，比去年有所增加，不过产生的垃圾总量却略有减少，共计收运垃圾53.5吨。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张信哲这3个字都能代表情歌演绎的至高境界。宽容、直觉、信仰，张信哲几乎所有的专辑都堪称经典。而那些伤感真挚的情歌，曾与多少懵懂年少的80后作伴，记录过多少现实中的爱情故事。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7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信哲，《信仰》。 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Hello， 我是重庆江小白的 CMO 叶明，又叫小白哥。那九六九老板说我在听，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吃着火锅，唱着歌，喝着小白，划着拳，再好的过去回忆次数多了，味道也就淡了。如此文艺清新的宣传标语，你可能不会想到和酒有什么关系，不过他们背后的品牌正是江湖上已经流传一段时间的江小白。 Hello， 今年九六九广播电台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江小白的 CMO 叶明。 酒如其名，江小白跟那些拥有几十年历史的老酒企业一比，露出了简单和朝气，分明就是酒业当中的小鲜肉。从诞生到现在不过几年的时间，但是影响力却大得吃惊。 在人群定位上，我们有属相，我们只做当下的年轻人喜欢的事情。我们觉得人应该是 face， 就是面对面的这种感觉，但是到最终的时候，实际上在用户端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愉悦之上。我们的这种愉悦不应该是我们自己愉悦，而是我们与当下的年轻人共同愉悦，我们与中国愉悦，我们甚至于可以跟世界去做到愉悦之上。 很多人喝酒是为了一种情感的表达，无论是失意沮丧还是开心激动，酒都不失为一个恰到好处的载体。愉悦之上的江小白，不管是走心的宣传文案还是酒本身，一直都秉持着一种精神，叫做匠心。 中国的好多的工匠的技艺是需要被传承，被理解和被接纳的。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代人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传承老辈人留下的这种记忆，让它在这个时代形成断层，实际上我们觉得对于我们当下的这些企业家，我们实际是有责任的。所以呢，包括在个别的领域，你拿小曲清香型这个为例吧，那实际上包括重庆的驴溪酒厂一直在这个品类当中做得很好，但是呢去年是被我们保护性的收购了。我们就是觉得这些老的匠人啊，这些技艺不应该失传。所以说对于匠人，我是觉得对某一个行业足够专注，然后并且来说可以一生的或者多长时间沉浸在这个行业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的人，再比如说我们的一级的酿酒师，国家级的酿酒师李俊先生，那坚守了33年，刚刚在过去的布鲁塞尔上凭借多年的这种技艺拿回来了，应该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都很少拿到的品质大奖啊，布鲁塞尔金奖。所以说我是觉得匠人精神应该成为我们未来中国制造和发展的这个领军和代表。 江小白的 CMO 叶明说，真正的定位应该立足三个方面，一是品类，二是产品，三是品牌。精准的市场定位和不简单的品牌塑造，似乎也证明了江小白在酒行业里的实力。但是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江小白的酒本身之外，还有一句，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我们更强调一种简单的生活态度，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的 slogan 也是由此来。那实际上我们更愿意跟当下的年轻人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未来我觉得做全球品牌这件事好像不是很难，对吧？那当然了，还是任重而道远啊。我们希望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印记或者是符号。 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想当年我离

偶然看了一下之前下载过的电影《翻滚吧，阿信》。彭于晏并非专业的体操运动员，为了拍这部电影，他苦练了8个月，每天进行10余小时的体操练习，活生生地把自己练成了一个专业的体操运动员。电影上映之后，奥运体操冠军刘璇和陈一冰都忍不住为他点赞，他也因为这部片子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彭于晏从小就是一个胖男孩，工作之后为了接到好剧本，无论有多忙，他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健身数小时，食欲更是严格的控制。为了节食，他10多年都不曾吃饱过，也几乎忘记了糖是什么滋味。一个人的容貌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呢，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呢？我想这也是因为深入骨髓的自律，容貌都会跟着改变吧。

截至今年上半年，本市新能源汽车拥有量已达13万辆，其中约有1/3来自北汽新能源。北京市各类事业单位将拿出一定数的岗位，直接面向随军家属进行定向招聘。根据北京市地税局的消息，地税咨询平台8201236平台将回应纳税人北京市地税局业务范围内的所有问题，可以受理涉税违法行为举报和对北京地税系统税务干部服务投诉。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日前表示，老旧小区居民需要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或者遇到新能源车充电问题，都可以拨打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非紧急救助分中心热线电话662-12345寻求帮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药品审评审批新政进行解读。据悉，医药代表进行药品经营活动的，按非法经营药品处置。自10月起，北京各区新增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大兴一共新增了104个违章探头。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到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糊的童年。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9条规定，机动车从匝道开进高速公路时应当打左转向灯，而且要在不妨碍已在高速公路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才能驶入主线。机动车下高速公路时应当打开右转向灯，先进入减速车道，等车速下来之后再从下匝道驶离。民警说过了，要特别注意的是，除了不能忘记打转向灯，驶入高速时不妨碍已在主线上行驶车辆这一点也很重要。一个合格的驾驶员在汇入前应该做好观察，留给左后方的主线车辆足够的反应时间跟反应距离。根据规定，进出匝道时不按规定打转向灯也是要罚款200元的，进入高速时没做好观察，强行汇入有妨碍主线车辆正常行驶行为的，一样也是罚款200元，不记分。所以大家在上下高架匝道时要特别注意的交通违法行为，主要是包括了超速、违法变道、倒车和不打转向灯。不打转向灯虽然取证难度较大，但是在剐擦的事故发生之后，一般能在对方车子的行车记录仪里找到证据，民警现场执行中也能发现。在高架上倒车随时可能引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处罚标准看其高速公路直接记满12分，而随意变道则跟普通城市道路上的标准一致，在匝道上遇到实线还压线变道的记3分，罚款100元。九六九车舞飞扬，高速行车太多需要注意的了，为了安全考虑，遵守规则便是尊重生命。

七岁的雨季，十七岁好像总有说不完的回忆和故事。很多的八零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还离十七岁很远，而如今十七岁早已离我们远去了。白皙的面容，清秀的眉眼，灿烂的笑容，这是林志颖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了。在我们的心中，林志颖有着不能替代的地位。在那个懵懂青葱的年代，这个唱着十七岁的雨季的那个帅气男孩，如同雨后的彩虹一般，走进了我们的内心。听到张惠妹《彩虹》。 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